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今年是公共假期，希望你有一个美好愉快又舒服轻松的一天啊。那轻松之余呢，也一定要去到勾选的 IG 来看看我们各种各样的资讯、包括每天更新的十二星座排行榜哈，很容易把朋友逼疯的十二星座。 哎呦哎呦，第一名竟然是白羊座。 我认同。 哈，你身边有这样把你逼疯的朋友啊？ 我姐姐 啊，怎样把你逼疯啊？ 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白羊座的人真的蛮有个性、也有想法、也蛮冲的、那小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立足点的时候，很容易被我姐姐逼。 OK， 因为我姐姐是我姐姐，我是她弟弟嘛， 要尊重嘛， 所以她对她这样说啊，你去给我拿那个什么啊，就一直命令我。然后小时候我的 ego 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被压抑啊，就好像一直被她占上风，然后我就很不喜欢过于强势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太有想法的白羊座的朋友，好像很容易真的会把朋友逼疯。 其实白羊座姐姐的话没有分星座的嘞，每个姐姐都是这样的摆的嘞，都会欺负弟弟的呀。 可是像阿云这也是蛮强势的啊。 他没有欺负过弟弟吗？ 他会去 哦，他是白羊座， 他们有想法 啊， 然后他会有些啦，不是全部白羊座会强行的加注他的想法在你身上，所以你会有点压力。我觉得我遇过的白羊啦，你可以反驳我啦，如果你是白羊 那第一名是白羊座嘛，那第二名呢就是巨蟹座，第三名就是金牛座。金牛座有把朋友逼疯吗？有啦，就是金牛座、如果他真的是很讨厌你的，他会讨厌到你极致的， 对， 他会用尽他所有办法呢跟你复仇啊，让你讨厌他的。也是 金牛座就好像斗牛，你知道吗？ 是， 就牛可以是很温驯的，但如果你去惹他的话，他必定跟你撞到天上去。 是， 所以不要惹金牛座， 不要惹金牛座，不然很可怕了。 而像你莹莹的话，狮子座呢竟然是排名在第十二名耶、 我竟然在最后。的确啦，我是不容易把朋友逼疯的啦，因为我就是如果真的不喜欢你我会跟你说，又或者你不喜欢我你就跟我说，就是合作的方式呢是很 peace 的，没有像这样会把你逼疯掉的。 真的是这样吗？狮子座的朋友你有想法吗？来到勾选的 IG 在下面留言，并且艾特你的好朋友，来看看你的星座排名第几吧。 OK， 首就勾选 Be Your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Death Song 的 Universe。 Death Song 的演唱会在6月7号的傍晚6点 Arena of Stars 开唱，去到 itakes.mine 或者是 rwgenting.com 就可以购买演唱会的入门票咯。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公共假期大家肯定都很得空，一起来跟我们回应这个话题吧，跟海洋动物有关的呀。 OK， 虽然说我跟莹莹都不会唱歌，但是海洋里面的这个动物呢它竟然是一个海洋界的歌唱家。 OK， 用它的歌声来吸引伴侣。哎呀，四个选项 A 海豚， B 海狮， C 座头鲸， D 海龟。 简单啦，这四个肯定是 A 海豚吧，不然怎么会有海豚音这个词呢？ 我们都不能了， 很难的。 海豚音要像 Maria Carey 那种 Maria Carey， 对， 还有就是张靓颖，她也是有海豚音的。其实我们也是有啊，你试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呢。 我不行耶，你试试看一下，你试看一下。你这看起来好像被，你这感觉好像要从悬崖跳下来，被人家推下来的感觉。 对， 我觉得海豚音真的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可是天籁的人， 天籁之音啦。可是你觉得真的是因为有海豚音，海豚真的会发出声音来吸引伴侣吗？ 是，我觉得会耶，因为我之前有看过那个海豚秀嘛，他们除了就是表演一些杂技之外，还有就是真的是在现场呢唱出这个海豚音给你的，非常的专业的这个海豚，比我还要厉害唱歌咧。 OK， 至少是有根据，而且你有看过海豚本身嘛？ 对， 到底是不是海豚呢？回来听听听众的想法呗。 手这个炫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利比的破伞。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来猜的是海洋动物的歌唱家。海洋世界里面呢竟然有一只动物它是用歌声啊来吸引伴侣的嘞。是哪一只动物呢？四个选项 A 海豚， B 海狮， C 座头鲸， D 海龟。听听看 Andy 哈，假期快乐，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下午好，我的答案是 A 海豚 Dolphin 啊。我觉得哦，因为很多人都会讲好像在对内主唱高音啊都有一种那种海豚音的感觉吧，所以呢在这个海豚里面呢我是 透过那个主唱高音那边认识的啦，所以我觉得答案肯定就是 A 海豚了。 真的吗？主唱都是可以拥有海豚音，或者是比较会唱吗？ 对呀、啊，都是比较 我懂， 会厉 我 害 认同 唱 比较厉 的。 害唱，但不是每个主唱都会有海豚音吧？ 因为海豚音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嘞，一就是天生有的，二真的很难念出来的吧？我觉得应 可 该 是讲 是。 真的，海豚真的可以发出我们人类那种海豚音吗？ 都差不多类似的，但是没有100%。 因为我记得 类 海豚 似。 的那个声音是很 cute 的，它是那种就 something like 那，就是那种我形容不了，它就那种声音来 我 的。 有听过，我 它 有 不 听 是 过。 它不是那种 Mariah Carey 的高音，那不是，那是人的声音。可是海豚本身有一种声音的。 对呀、啊，他们其实类似差不多，不然怎么会叫这个海豚音呢？ 可是海狮也会啊。 海狮，海狮是咕咕咕咕，它打肚子的时候， 拍肚子的。海龟呢？ 海狮不适合唱歌，它适合讲笑话， 为 因为 什 它就这样咕咕咕咕的时候呢，那个海就会笑了。还笑了， 我不想跟你讲话，我今天有点生气。我本来假期是很快乐的，你如果有想法的话，马上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 Broccoli 和莹莹吧。也记得去到 GoTrain.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re 5G 全天候呢，享受无线串流和100 Maps 的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 是这个选 Beyond Train。 来猜中算你厉害， 猜你几时脱单。 哎呀，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我是说勾选猜猜猜，这里呀、啊、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快充你的脑哦。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苏霍的歌曲，那就是非常好听的 Let's Love。 希望他的演唱会可以唱这一首啊。 Meet Your Superstar 将会在5月30号的傍晚5点在 Megastar Arena 开唱，去到 tickettoyou.com.ny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入门票咯。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一猜海洋动物界的歌唱家到底是在说谁呢？因为他真的是利用他的声音、他的歌声来吸引伴侣的。有四个选项，分别就是 A 海豚、B 海狮、C 座头鲸、D 海龟。来听听看，4218的朋友凤伦啊，又回来了，你觉得是哪个答案呢？ 这个就很难猜哦。哪种动物是海洋中的歌唱家？我觉得答案是A 跟 C 嘞。 A 跟 C 啊，终于有新的答案出现了，就是座头鲸。哎，海豚还是有很多人选的。听听看，嘎用，你又觉得是哪一个呢？ 应该是 A 吧，海豚嘛，因为海豚比较有灵性一点，所以我应该是觉得是 A 吧。 哎，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灵性这件事情。 灵性， 灵性，就是像动物都有灵性的 right？ 可是他感 其实都有啊。 是，可是海豚好像很容易理解人类，你认同吗？ 我认同啊，不然他们怎么会有这个海豚秀呢？就是因为他理解人类，他懂人类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才会训练到海豚呢，是有一些杂技可以表演到的。 然后跟他们用声音寻找伴侣有什么关系？ 寻找伴侣啊，可能就是他看到我们人类呢，就是原来呢讲话是可以找到伴侣的哦，可以找到女朋友跟男朋友的哦，他就学我们人类这样子，就、哎呀， 有没有海豚是这种声音了，亲爱的。那个海豚应该是熬夜太久了吧，有点发癫了。 啊，喉咙有点不舒服了，就卡卡沙沙了。 OK， 但是你的解释合理，可能因为它跟人类接触多，所以它可能会模仿人类。 对， 因为人类也会用歌声来吸引伴侣嘛。有时候你听到好听的歌声，会觉得那个人有魅力。 所以他就学了人类。 有可能是这样，回来再听听别人的说法，再给你个答案呗。 OK， 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黄明昊的 Angel Love。 Hello， 你好，我是 YY。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跟动物有关的冷知识啊，哪一种动物呢是海洋中的歌唱家，用歌声来吸引伴侣的？四个选项 ：A. 海豚 ，B. 海狮 ，C. 座头鲸 ，D. 海龟啊。在分享答案之前呢，再来听听2542的自驾，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 我猜是 A 海豚吧。就看到海豚感觉它 QQ 蛮可爱，这样应该是海洋中的 歌唱家吧，我猜是海豚。 哦，就是长得 cute 呢，就很厉害唱歌了嘛，很容易吸引到伴侣嘛。今天大部分的听众都跟我一样选择 A 海豚呢。 你要不要换答案？ 我不要，我觉得海豚音啊，有这个词呢，肯定是跟这个歌唱有关系的。海豚， 亲爱的，我给你一次机会，答案不 是 海豚，啊，答案不是海豚，要不要换？ 真的咩？那应该 会爆冷门哦。 是 C 做头巾吗？ 选一个，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我好像之前有看过一个视频，以前有播放那种 Animal Factory 的时候的那个时代，我去看电视机的时候，他们有拍到这个捉头鲸啊，它一上岸的时候就会有喷水池的感觉，喷水池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声音了，然后就会歌唱类似砰。 我不应该给你机会发言的，我还是在讲答案好了，我还是有点失望。正确的答案就是 C 吗？ 恭喜大家都答错了，是 C 做头巾。这是真的啊，在美国的一个杂志社刊呢，叫做《科学》，他们就真的有一个发现，是科学家去研究的哦。做头巾的歌声呢，真的是被认为动物界里面最复杂的声音之一。 Okay. 为什么用复杂来形容？因为我们所谓形容的这个唱歌啊，其实都是雄性的做头巾。 Okay. 他们在求偶期间呢，都会长时间的发出像歌声般的声音来吸引这个异性的。 Wow. 而他们这样的一个歌声呢，是真的有一些科学家去分析过后呢，发现它里面的这个声音的构造啊，跟人类的语言是有类似的。 哇哦， 对，它发出的频率是有一定的那个规律可以去寻找的，是真的。如果你的那个规律呢是跟雌性它接收的频率是类似的，它就会来找你。 哦， 哎，所以他们会发出。的声音在海中、海底这样子来让它的雌性的座头鲸来吸收这些声音。我在看声音啱不啱？ 我好像有看过一部电影，也是类似这样子，他们做一个好像电线这样的东西，然后去吸引这个座头鲸来的。 哦，就是用 为了就是捕猎 声波声呐类似的一个概念， 就是捕猎它 啊。 哦，我突然想起这部电影了。 对，所有动物都有他们这边特别的灵性或者他们的智慧。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座头鲸的一些冷知识，都可以去上网寻找。但它绝对是海洋中的歌唱家。 耶，我学到了，手足勾线 Beyond Trend。